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5。北京晴转多云，18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党的19大主席团举行第3次、第4次会议，通过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习近平主持会议。 录音述评：新思想引领新时代。 19大报告系列解读《伟大变革》播出，中国智慧为共赢，多少合作多少担当。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党的19大举行第6场记者招待会，介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22号晚和23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3次和第4次会议，通过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酝酿。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差额预选产生的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决定将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据了解，从10月21号开始，各代表团对18届中央政治局提出并经大会主席团通过的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进行了认真酝酿。代表们认为，这个名单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程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产生的，集中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党的执政骨干和优秀代表，整体素质优良，结构比较合理，分布比较均衡，群众基础比较好，是一个考虑比较周全的方案。10月22号下午和23号上午，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全体会议，先后对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了预选。按照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预选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差额比例均多于8%。整个预选工作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在监票人的监督下，严格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进行，预选结果合法有效。根据大会选举办法规定和日程安排，23号下午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分组会议，酝酿主席团第3次、第4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今天上午大会将举行正式选举。 伟大时代诞生伟大思想，伟大梦想的实现需要伟大思想引领。19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一种理论唯有与时俱进才能永葆生机，一种思想唯有引领时代方显磅礴伟力。请听录音述评：新思想引领新时代。 10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2000多名代表整齐落座。会场外，习近平的声音穿越山川平原，响彻江河湖海。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18大以来的5年，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潜海、 C919 起航、墨子号升空，18大以来的5年，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党、国家、人民、军队、中华民族的面貌 发生了极不平凡的变化。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思想。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新思想的逻辑起点。十九大代表、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务部主任谢春涛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了科学的方法论。 总书记看问题呢，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比如说他善于从矛盾上观察问题。比如说这次党代会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主要矛盾的判断直接关系到党的工作重心，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站在新的逻辑起点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新的思想坚守理论品格，中央党校教授辛明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品格，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呢，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很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他以一种敏锐的时代眼光来顺应时代发展大潮，他以一种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创造性的呢回答和解决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新的思想，思想灵魂不变。五年前习近平在履新之初曾说，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十九大报告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开宗明义。谢春涛代表认为，真挚的为民情怀、鲜明的问题导向、朴素简明的表达，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感召力。 比如说第一个，真挚的为民情怀，那么他的这些思想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改革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获得感，它整个就是围绕人民去来思考问题的，去来展开的。那第二个，比如说鲜明的问题导向，它所有的这些新的理论成果，它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新的思想融汇中国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结合了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实际，又吸吮了传统文化的实际，充满浓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谢春涛代表认为， 总书记看问题有历史眼光，比如说讲中国特色社会的道路，它是什么？过去30多年走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走出来的，哎，这个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走出来的，还中华民族是5000多年走出来的。他就很多问题，他是从有这个历史纵深感，从历史上谈问题，那就谈得很清楚了。总书记讲问题，尤其是，这个讲到制度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往往从中国传统文化讲起，所以我觉得这点他又很突出。 新的思想，眼界穿透国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比如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接连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获得广泛认同。十九大代表、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毅斌说， 因为过去呢总以为走向现代化只有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了短短的30多年、40多年的建设，从站起来然后到富起来然后到强起来，这个新时代和我们的新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也为更多的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然后落后地区的人民 然后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了一条走向现代化，能够保证自己民族独立，能够保证公正，走向富强的道路。 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四个自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着眼国际国内新形势新特点，围绕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基础和十九大报告的重要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标志我党新时代的理论体系已经成熟，必将对党和国家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十九大代表、甘肃省委组织部部长梁延顺说，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想来指导。 可以说现在也处在一个转折点，也就是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一个转折。在这个大国崛起的关键点上，如果发展的思想、发展的战略选择正确，那么实力会日益增强，最终会成为世界领强国。正如总书记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地认识规律。那么这个理论经过五年的探索已经形成，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我是大会现场直播的观察员王健，报告蕴含哪些重大的思想？ 我是时政记者马闯，这些重大理论经历了怎样的演进？ 我是上会记者张绵绵，理论到实践如何发展创新？ 层层深入，步步推进， 我们一起为您解读十九大报告， 解读伟大变革。 中国智慧为共赢，多少合作，多少担当。 在十九大直播的现场，穿梭忙碌的媒体同行里，不仅有中国人，也有不同肤色、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朋友。党代会不再只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儿，也越来越吸引全球的目光。在我看来，有两点原因。一是中国道路树立了一个绝佳的发展样板，要想解密中国，到十九大报告中寻找答案是条捷径。二是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全球共赢离不开中国。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好戏连台，中国也逐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更重要的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持续推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影响日益深远。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国际朋友圈一致点赞。 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复兴一个民族，造福整个世界，崭新的时代中，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只会越走越远。 什么是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三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纪念大会上的一次发言，或者能让你读懂。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更需要广大的朋友圈。2012年底，习近平在他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场外事活动上，就提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015年的9月，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到访纽约联合国总部，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份中国智慧再次分享给世界。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年来，习主席共出访28次，足迹遍布5大洲50多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丰硕成果。 今年一月，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举行了共商共住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二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决议。 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今年夏天，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普京总统向第六次来访的习近平主席授予俄罗斯国家最高奖章圣安德烈勋章，随后突然有感而发，来了段即兴讲话。 这不仅是给予我个人的荣誉，更体现了俄方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我对习近平先生的了解不止一年两年了，您尽管是一个大国领袖，但总是表现得十分谦虚。中俄诸多关键问题近年来都迎刃而解，取得进展，离不开您的亲力亲为。 追求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如今中国同100个左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搭建起了全球伙伴关系网，中国故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正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生命力。 作为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提供了中国借鉴。陕西代表胡和平、江西代表胡适忠、河南代表茹振刚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也给中国企业和人民创造了更多机遇。河北代表王昌、江苏代表王民、浙江代表胡朝霞说， 关起门来的企业是长不大的，19大以后呢，国有企业走出去啊，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潮。 我们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抓住这个机遇，快速的布局，是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的重要的抓手。 无论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是其他新的经济体，我们中国人更加自信、成熟、文明，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前所未有的强烈。 如果近期您准备出国，就会发现中国公民免签、落地签国家和地区已经增加至65个，越来越多商户接受银联卡支付，甚至跟进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方式。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日益提升，大国外交还将有更多利好惠及你我。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决定通过修改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15部行政法规的35个条款，取消了临时导游证、防雷单位资质许可等20项由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项目，同时强化了有关部门对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后从事相关活动的监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大新闻中心昨天举行第6场记者招待会，聚焦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等热点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环保部部长李干杰一起介绍了我国环保生态、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情况。央广记者管新、杜西蒙报道。 一开场，环保部部长李干杰用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力度之严等5个前所未有来形容18大以来的环境治理成效。他还回应了环保督察是否会对 GDP 和就业带来影响的外界担心。 我们在中央环保督察的过程中间，实际上也是紧密地跟踪了这些地区经济的一些数据。我们发现呢，开展中央环保督察的这些省份，它的经济各项指标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某种意义上来讲比过去还要好。 李干杰介绍说，他们在工作中也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一场一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环保部反对一刀切， 所谓不分青红皂白的、不分好坏的一刀切，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即使个别地方啊发生过，我们都第一时间进行了纠正。只有那些确确实实没有生存价值又严重的污染环境，只有没有任何希望的，才最后关停。 18大以来，我国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治理成效显著，但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等方面的改变不是特别明显，在长江经济带、土壤修复等方面还有一定的短板，目前顶层设计还在进一步完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这几年我们在政府的监管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的不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当中部门职责交叉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根本解决，这个有待下一步按照十九大的部署推动。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旗帜鲜明，三军效力。请听央广记者发自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团的录音报道，一切为了打赢。 每年考试，每年讲明。 在十九大代表驻地，地空导弹英雄营营长王春田代表身边坐满了来自空军作战部队的党代表，大家交流练兵心得的主题就一个，脱离实战的训练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不一样了，去年参加了一次实战化训练，我们进入阵地以后，敌机五分钟之内马上就过来了，非常低啊，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发现我们确实参加了一次真正的打仗。 十九大代表海军某部副司令员娄富强曾任辽宁舰首任机电长， 我们航母的活动空间应该是远海，只有通过远海训练才能更接近实战要求，我们一定要贯彻落实十九大的精神，尽快形成航母战斗力，不辜负党中央对海军建设的期望吧。 不仅作战部队在发生变化，我军后勤装备等各个领域都在转变中前行， 包括这个国际维和重大演训。 十九大代表解放军总医院院长任国权说，军医们如今越来越多的从病房走向战场， 现在我们的科研方向呢主要是在战场上方面，这几年在强军目标的指引下，我们这些方面加强了力量，把解决战时的关键问题作为我们工作的核心内容，把这个事情做好。 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易炼红昨天做客中央台，畅谈沈阳在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发展中的转型创新之路。央广记者杨博宇报道。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易炼红表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核心症结还在于体制机制问题，能否在深化改革上真正破题，决定着老工业基地的未来。在推动重大改革试点取得成效的同时，沈阳还将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迈出新步伐。一段时间以来，坊间流传着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在易炼红看来，发展环境持续改善才能为全面振兴保驾护航。沈阳为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在观念创新、政策扶持、效能提升、集中整治和建立长效机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以来，沈阳推进的投资过亿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是631个，总投资是8180亿元，其中有很多是外来投资，可以说明投资不过山海关，不过是一个细说而已。再有，今年以来，沈阳全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是14700，同比增长了54.99%，这说明沈阳的这个民间资本在激活，民间的投资热情热度在升温，这个说明沈阳的这个云商环境呢在逐步的改善。而且沈阳的这个云商环境的改善还体现在这个人才出现春暖燕归来的这种新的流向上。 从高铁到共享单车，从村村通到港珠澳大桥，十八大以来，交通运输业发生着深刻又令人惊喜的变革。十九大以后，交通运输业将有哪些新期待？未来出行高效便捷的同时，如何更加绿色智慧？今天13点，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做客中央台，畅谈交通大国如何迈向交通强国。欢迎收听。 十九大时光，甘肃兰州铁路局兰州公路机械段。 每天上午8点到11点是繁忙的铁路线封闭空闲的一段时间，却是苏玉最忙的时候。 吃饭比较快，要变得入睡要非常快。第三个了，的过程中要完成的非常快，因为我每天那个封闭点的时间是有限的。 苏玉是80后，他是兰州铁路局兰州公路机械段青筛二车间的党总支书记。他形容自己的工作就是给铁路线输精活血，筛除线路上的垃圾碎石，保障列车平稳安全。 看起来非常粗糙，都是大型机械，但是呢，我们的作业的精度是非常高的，我们所有的要求的高低水平全部都是以毫米计的。 兰州铁路局管辖着5300多公里的铁路线，它们像血管一样向四面八方延伸，黄色的机车、灰色的枕木、褐色的铁轨，施工现场印有责任心三个大字的红色安全手环醒目地戴在每个人的手腕上， 就是持续大精神了。对于我们现场施工来讲，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责任心。 福建厦门集美侨乡， 10月21号是集美中学99周年校庆。年过七旬的陈伟民老先生站在陈嘉庚纪念馆院子里那棵大榕树的树荫下，感觉像是回到了当年。 我是69年离开的，1980年去香港。对，我们100多个同学这一次来母校，跟我们培养我们的老师来一个联欢，所以我们很激动。 陈伟民出生在马来西亚，他说在集美中学的那几年是他人生中最美的时光。 我很爱我们的母校，因为有陈嘉庚，他培养了我们，我一定要坚持爱国爱乡爱校的精神。 校庆日恰逢19大召开，老校友们自然也会提起这中国的大事，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大报告中的这段话让这些来自海外的侨胞特别振奋。 现在有很多马来人都来到我们华校读书了，这是我最感动的。所以有祖国的强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祖国的强大就是我们的好日子了。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2017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70城房价同比涨幅全面回落，15个热点城市连续2个月房价环比直涨。专家称，调控政策将继续发挥作用，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定。 今年前3季度，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21,788.5亿元，同比增长24.9%，实现收入和利润持续较快增长。 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9月21号，7对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率先按时速350公里商业运营，截至10月21号，累计发送旅客59万2000人次，京沪两地间运行时间压缩到4.5小时左右，为世界高速铁路商业运营树立了新的标杆。 公安部决定进一步优化部分出入境政策措施，并扩大实施范围，支持重点区域建设发展。此次出入境政策措施优化和扩大实施的范围包括福建自贸区、珠三角、苏南、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长春新区等区。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19大夜间特别节目央广公开课今晚9点继续开讲，聚焦18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中央党校教师主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欢迎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齐一凡、王岩新、方亮，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